品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0，安全指数0。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早上到，哎，放心吧啊。 没时间回家，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子。周末我不只会带他们去游故宫、天安门、颐和园，还会陪他们登景山、万春亭、望北海、看日落。我不只会带他们逛西单、王府井，还会陪他们逛小吃街，尝尝地道的老北京美味。我不只会带他们看鸟巢、水立方，还会陪他们到国子监，感受胡同里的慢生活。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